转瞬交互作用，在一场电光石火终于荒凉，观看他胜利的力量，我爱你心里跟着念。 拥抱你 Baby tonight， 一生却越来越爱

身是偶然，明天又用什么认真？以爱情为谎言谋生，就连一个吻都逼真。他一次次赤裸妄为。 想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写写着很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你的不安，你说对我好想，说完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 Yeah.

way too small. I'm on hold, packed like Marlboro.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blow it in your face. I can't wait to rev you up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Ferrari. Tearing up the gravel, watch you unravel. Now it's a party. Hey, I can't wait to cast my spell. Where to walk, you'll never tell. Cause I got it covered, city baby southern. Got you dripping like no other. Way too blaze for real. Track burns like a rope rail. Spin it in your face, spin it in your face. Play it in your, 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 let you say.

习惯。 有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到底是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神月灵渴望到的山顶，我在原地恋爱的替我着急。当人家阿珍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装白白的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望不见梦里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许愿曲， 我叫贾欣，今年22岁。曾经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那是发生在初中的事情。我和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因为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这个东西就比较敏感，所以当时就为了那一段友情放弃了那一段最初最懵懂的感情，然后成全了我的朋友和我喜欢的男生。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我当初做的是对的，因为在后来就是各种联系以及以后的生活中，我发现那个男生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男生，而我的朋友却是陪我走过了很多很多路的一个知己好友。 爱交到你手上，要多少重量会让你停止飞翔？我在你的心上有多少分量值得你飞机思量？轻轻飞翔，你有那么多梦想，却不曾回头望。心花怒放，一点都不懂退让，挥霍你的狂妄。看着你疯狂，看着你受伤，我只想成为你需要的力量。我不是太

You got some nice love. Just say healing. Just say healing.

冬里生，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让夏天也睡。 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就拿着为人来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咋难受本分，不分就都缺下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

不要说话。 习惯了，坐你身后。

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一别爱人已故。去寻找消失的你，寂静中睡去，孤独中清醒，泪上春阳心满伤。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一别爱人已故，寄来两行冰心万里夜未央，回首含笑泪满裳。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夜未央，回首含笑泪满裳。

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满盘着理想。 行，作词许巍，读歌人韩建强。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又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